话我哑口会无言，与你碰面我体温会乱变，与你接面一世的经典。光阴可以瞬间转数十年，生死起跌也知不会幸免，当中只有爱的感觉未曾变。 是好不好？不要太早。 Bye.